开始提醒各位，春节在即，享购物流即将停运，今天明天是享购春节前的最后两天推荐了。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春节年货，如果您还在为春节礼物犯难的话，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春节七天的小长假，陪爸妈多聊聊天，陪爱人孩子多出去走一走，这一刻团圆才是主题。 是 爸妈年纪大了，饮酒要少吃、 嗯、 爱人孩子的健康生活才是我们奋斗的动力。鲜一鲜海参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它没有高颜值的外表，没有喜人的情商，没有让人爱不释手的冲动，但是它有着敦厚结实的高质量的营养、 嗯、 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今天这一份惊喜啊，仅仅只需要花15块钱，您就值得拥有了。 嗯， 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一鲜海参，每盒200克，40多头的淡干海参，享购最后两天年货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三盒包装礼盒的野生海参，活动中只要1999元。 是， 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 嗯， 等于说今天咱们享购年货节，只要花到1999元，全部免费送货到家了。 嗯， 提醒您，今天明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两天物流配送，错过可就真的错过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 嗯、 希望给爸妈带点健康的祝福，希望给朋友送点真诚的礼物，希望给爱人啊买一点贴心的年货，那这些心愿都不难实现。 对， 享购年货节，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就可以让全家人吃上整整一年的进口野生海参，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 对哦， 天冷了，200多块钱可能给孩子买件棉衣都不止，给爱车加香油也不够，请朋友吃顿涮羊肉都不敢多点。但是今天每个月花200多块钱，就能够每周给家人做两顿海参小米粥，包顿海参饺子等等等等。 对， 而且每次的花费仅仅只要15块钱。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啊，这是春节前的最后两天推荐了、 嗯、 千万别犹豫，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2981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每年都送烟送酒没什么新意，今年流行送健康，海参挺上档次的。还有3697的朋友订购了8套，说姑姑小姨从小都疼我，今年是我第一年工作，我一家送一套海参年货、 哦、 还有6052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春节了总要有一些礼尚往来答谢客户的需求， 对， 海参是健康的食材，送朋友啊更贴心。 嗯， 还有9007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爸妈身体不好，听说海参营养高，今天活动价1000多块钱就能吃一年的海参，那肯定要参与一下的。 嗯，确实海参不是普通的食材，特别是野生的海参需要3年6次的休眠期才能够成年。 对， 所以呢营养价值和质量都很高，就像这款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啊，不仅富含了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赖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营养物质，可以给身体带来改变。那今天享购年货节最后两天的推荐，您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三盒120多头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元，只要1999， 太棒！ 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一床重达4斤半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暖和舒适又亲肤，新年换新被，幸福一辈子。记住了，今天明天享购只此两天物流配送。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0164978330450575的朋友都是老会员朋友了。 嗯， 还有7411的朋友就说了，一年忙到头也没给家里花过什么钱、 哦、 只是希望爸妈能够平安健康，平安健康才是一家人的新年心愿。 是的，马上就是春节了，也许爸爸早就在楼下等着了，妈妈早就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而享购的春节年货也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嗯， 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年货配送，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鞭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刚到新野城附近，听对面一阵鼓响，闪出一哨人马来，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跃眼。正当中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军士孔明端端正正坐在车上，他是官金鹤氅，手持羽扇。张飞老远就看见了，他轻声一瞪云长的战裙：“二哥，你瞧咱们军师这派头，这威风，我越看呐，怎么样，越像咱们的军师。”云长一听这是废话：“哎，二哥，咱不能老早下马，虽然服了咱的军师了，可也不能在表面上让军师看出来，因为自从他出的隆中之后，我第一个就不服他，我没给他一个好脸色，说着我都瞪着两个大眼珠子上下直逛悠他，军师大概准恨我，你信不信呢？别下马啊，别忘了咱是哥哥手下的大将。”云长就点头啊，也没搭理他。这时候已经到军师跟前了，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云长差点乐出声来。这一回令啊，包括玄德在内，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我是怎么得的胜。一个一个都说完了，就剩张飞了。张飞一想，我也得说两句啊。军师看我呢，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军师在上，你得这厢有礼。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陵之中，不忘坡前一战大败夏侯惇，我军大获全胜，特地前来回令。军师，您真乃当世之英杰也。”说着一撩战裙，扑通，张飞呀、啊、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他算扶到家了。军师赶忙伸手相搀：“三将军，奇功一件，多谢军师。”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哎呦，黎民百姓是福到迎接呀，大家甭提多感动啊。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百姓怎能不福到举乡呢？孙乾此时已经把庆功宴摆下了，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喝着酒的时候，孔明先生就告诉玄德：“主公啊，夏侯惇大败回许都，曹操必然举兵来征伐新野，新野小县难以拒曹啊， 要想抵挡住他很不容易。主公，咱们还是需要把荆州取过来，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哎呀，军师此言甚善，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家兄长刘荆州待我恩厚，我怎能忍心要他的荆州呢？ 哎呦，主公，如果您要是不要荆州，这座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是唾手而得。 哦，以后再说吧。话刚说到这儿，有人来禀报，荆州使臣到了，刘表病危，请玄德荆州议事。孔明先生一听，好机会，您要一见着刘荆州，他还是得把荆襄九郡想交给主公，您可千万得要。这时候您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脱了。啊，先生，我记下了。说完了，玄德连夜打马扬鞭到荆州探望刘表。刘表一见玄德，拉着他的手又掉了泪了。 贤弟，愚兄之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二子软弱无能，难以担当荆州之主啊。我望贤弟你就把荆襄九郡统辖了吧， 就是把这地方都给你得了。 玄德听得这孩跪倒床前，泪流不止啊。兄长，您待小弟有知遇之恩，我怎好就这样拿过荆襄？再者说有两位贤侄呢，哥哥放心吧，哥哥一旦有山长水远之日，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 玄德都没敢说辅佐一个，知道哪位坐下呀？这荆州是给刘琦是给刘琮啊？干脆我一块说得了，谁坐下呀我保谁。 刘表一听，不行啊，贤弟你就不必推辞了。他们兄弟正说着呢，探报跑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有许都兴兵了，要兵发新野。可把玄德吓坏了，当即他辞别刘表，我得回新野聚曹啊，不能在这儿陪着您了。说完了他打马扬鞭就走了。这一声禀报把刘表吓得是出了一身冷汗，这病啊更重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赶忙把蒯越大夫请来了，请蒯越执笔写一份遗嘱，他要让他的长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啊，并请刘备刘玄德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荆襄。这遗嘱刚写完，可把蔡瑁和蔡氏给急坏了。蔡氏这么一瞧，什么荆襄九郡传给刘琦了，那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他当时告诉蔡瑁、蔡中、蔡和，一个守住大门，一个守二门，一个把住后门，今儿个我非让刘荆州把这遗嘱给我改过来不可。蔡氏这话刚说完，有人进来回禀，说是江夏大公子刘琦啊，听说父亲病重前来看望。蔡氏一听，什么？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不许他进门。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 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 听说我父病危，我是特地前来探望。 哎呀，大公子啊， 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江夏和孙权相隔不远呐，他是总想把这江夏给拿过去，那是个要塞， 派别人去不放心，才把你派了去，你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主公的病体已经渐渐痊愈了，眼看就要好了，你突然跑来一见他一生气病势加重，这便如何是好啊？我看公子还是请回去镇守江夏为上吧。说完了话，他使了个眼色，两边的武士是刀枪齐举，那意思刘琦再敢往前走一步，就得把他杀死在大门前。刘琦就明白了，这是不让自己和父亲见面的。他朝着这大门放声痛哭啊，哭了一阵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上马回江夏了。这个事儿啊，让刘表知道了。刘表在病榻上一听说是长子来了，蔡瑁都不让进门，他这么一急一气是气绝身亡啊。刘表死了，蔡氏告诉蒯越，赶快把这遗嘱给我改了，立刘琮为主。然后他就把这几个兄弟找来了，他们在密室之中商议了一番呢，必须是如此这般。商量个什么事儿？一不发丧，刘表这不死了吗？既不告诉刘琦，也不通知刘备。蔡瑁一听，哎呀，夫人呐、要是那样，刘琦知道喽，立刘琮为主，他还不得由江夏带兵来打荆州啊？刘备还不得助他一臂之力呀、那可怎么办呢？蔡氏冷笑一声，哼，难得你还为荆襄的都督呢，怕什么呢？军权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咱们连夜带着刘琮，压着主公的这个灵柩，一块儿到襄阳去防备刘玄德与刘琦呀、反我荆襄。蔡瑁一听，我这姐姐有两下子，他们连夜派刘仙、邓毅守住荆州，蔡氏和他这几个兄弟以及刘琮众文武一块儿就到了襄阳。来到襄阳，悄悄的就把刘表啊埋葬在了城东40里汉阳之源呢、这儿刚把刘表给埋起来，可了不得了，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哎呦，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可全都吓坏了，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呀。也难怪，刘琮今年才多大呀？14岁，根本是个孩子呀，什么他也不明白。让他母亲呢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说已经到了宛城了，可把孩子吓坏了。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说什么呢？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刘琮坐在那地方嘴唇都有点发青了，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是按剑而立。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蔡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蔡瑁瞅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说话呀，列位，是我家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了，父亲现在已经归天去了，可是我哥哥还不知道呢，我叔叔刘备也不知道呢，如今曹操又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了，你们诸位说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呀差点把那蔡瑁给气趴下，心说你瞎说些什么呀，我让你坐这说这个呀？这时候众文武就议论开了，他们议论什么呢？这不能打呀，赶快投降吧，公子要不降咱这荆襄就完了，就得让人家曹操给土平了，一个休想得活呀。其中 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惨呢、啊、他走到刘琮的跟前，此人生得瘦小枯干，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啊，才能把荆襄保住。现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苍族之计强弱未分呐、啊，是人各有各心。此时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做公侯。我听说曹操这个人乃当世之俊杰呀、啊，此人智谋出众啊。他催袁绍于官渡，取孙权于江外，诛刘备于陇西，破吴环于白登啊。曹丞相用兵如神，不可胜数。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方为上策。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刘琮一听啊，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我刚坐在这儿，这椅子还没热乎呢，我就投降了。哎呀呀，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得对，还是投降吧，你怎么摇头呢？正在这时，又班中闪出一人，李公之言皆为谬论，你们说的都不对。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暴雨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北可拒曹军，南可敌孙权，方保我九郡平安。如今若降了曹操，乃是下下策呀。操如虎狼，居心叵测，贪而无厌，他不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荆襄，纵兵南下，其野心可施，霸业必成。公子，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现在是降则亡，战则生，万万不能投降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什么？李贵，你好大胆子啊！主公有遗嘱啊！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你敢给改喽？呸！蔡瑁，你们姐弟狼狈为奸，操纵荆襄之军权，要挟我家公子刘琮，他一个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你们把遗嘱给改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哎呦，蔡瑁一想要坏，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这还了得，好大胆。李贵委言耸听，备主妄为呀、啊、说着话，蔡瑁手起剑落，把李贵先生给杀了。我看谁还敢说什么，再有多言乱语，就跟李贵的下场一样。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这谁还敢说什么了？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刘琮没主意了，列位，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他话刚说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了。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今儿个他已经在那站了半天了，听刘琮一说这句话，他过来了。儿啊，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还和娘我商量？我看就依王先生，咱们投降吧。蔡瑁一听，对，夫人，您说得太对了，公子，咱们降了吧。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瞅着他舅舅，降啊，降吧。马上写好降书顺表，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啊。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到这儿一见曹操， 曹操一听，什么？荆州刘琮投降了？哈哈哈哈，想得好。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又赏了他许多东西。曹操亲口告诉宋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我让他永为荆州之主，这荆襄九郡呢，永远归他管。宋忠一听啊，是千恩万谢。宋忠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他知道蔡瑁的心理。蔡瑁这意思啊，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今天曹操一说，他是千恩万谢，叩谢完了曹丞相，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宋忠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丞相，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不过他现在还小啊，他才14-15岁，等他长大成人，明白过味儿来，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 哎，程先生，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我再如此这般。 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我再收拾他。 程昱恍然大悟，哦呀，我真是一时之间呢，我就没想明白，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令，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兵取新野。 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主公，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 先生，跟我提了。 他怎么说的呀？ 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想让我为荆州之主。 您要没要啊？ 我没要。哎呀， 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呀。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要过荆州之后，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 啊。 刘备吓了一跳，先生，那此话怎讲啊？ 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 现在不用说咱们聚曹，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他是头足便至啊，一抬腿就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啊！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这刘备可有点晕了， 我说先生，那我等该当如何？ 主公啊，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这个城不能要了。 哦，先生，那不要这儿咱们上哪儿去啊？ 主公啊，咱们只得斩头樊城。刘备心里头犯合计，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不能吧。他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间云长来了，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谁呀？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玄德一看，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宋忠不敢隐瞒， 哼，启禀玄德公，我家主公刘荆州他 怎么样？他已经病故身亡。哎呀，兄长，扑通，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把众将给吓坏了，呼救了半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上来一把把宋忠给抓住。我家兄长既然病故，为何不与我发丧？怎么不告诉我呢？ 玄德公，这不能怨我呀， 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哎呀，玄德公，我就都跟您说了得了。 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哎呦，嗡！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果应孔明先生之言，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叫他滚了出去，把宋忠轰出去了。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孔明只好安慰玄德，主公勿忧，我自有退兵之计。诸葛亮立刻吩咐孙乾，让他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都得离开这儿，就剩一座空城啊，让糜竺糜芳啊，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准备好龙皇宴宵，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分正西正北正南，只把东门留着，等城中火一起，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不要迎头截杀，让他过去，从后边追杀。子龙领令，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就是上游啊，多备一些个口袋，里边装好泥土，把白河水截起来， 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等明天晚上三更时分，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你再把口袋扒开，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杀的曹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孔明先生又派三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曹兵就被淹了。水淹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他们往哪儿跑，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不得有误。得令，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先生这么说的，嗨，曹兵准得这么做，那是没错了。他把令箭接过去了。孔明先生又派刘封、关平领500军校，是多倍火箭，哦，不是原子弹呐，嗨，那年头没那个武器。那火箭是什么呀？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箭杆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龙黄焰硝，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用弓弦往里头一射，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这不就烧起来了吗？所以这么个火箭，告诉他们必须在2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啊。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这就叫上有天文。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差事呢，干什么呀？大家站在那会儿是呐喊助威呀，就在那儿嚷嚷，杀呀，莫让曹兵逃跑，一个劲儿喊。这500-600人站在一块嚷嚷，这声势可也够大的。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然后孔明又派简雍、孙乾领400人马，200人打着青旗，200人打着红旗，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这地方叫雀尾坡，埋伏在雀尾坡前，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青旗从左边走，红旗由右边走，此为疑兵之计。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就在他这么一犹豫这功夫，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等城中火起之后，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不得有误。二人说声遵令走了。孔明让玄德，主公啊，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咱们看看热闹吧。玄德差点乐了，心说我的先生，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就咱们这5-6千人您可都派出去了，人家曹仁是10万人马呀，不用说曹仁呢，就是他这先锋官许褚这3000铁甲军就够你抵挡一阵的，可是先生的神算你也不能不信。第二天的中午，许褚领着3000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有人来报，启禀先行官，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许褚把马叫住了，带我来看。他一催坐骑来到前面这儿，举目往远处一瞅，怎么那么些旗子呀，旗分两色，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不好。许褚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有埋伏，等我禀过曹仁将军， 再举兵不迟。说完了，许褚带马来见曹仁，跟曹仁一说呀，曹仁乐了， 呵呵， 许褚将军，这恐怕是刘备的疑兵之计吧，他在这儿设什么埋伏啊？别说没有，即便设了，他也挡不住你这3000铁甲军呢，你倒给我往上杀呀。哦，言之有理。许褚带马回来再看，旗子都没了，可能是疑兵计，杀上去。他领着铁甲军冲过来雀尾坡，连一兵一卒都没发现。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来到县里一看，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曹仁一听啊，把刘备吓跑了，他是非跑不可呀，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请问将军，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还是兵马进城？哎，新野县是咱们的了，干嘛驻扎在城外呀？城中歇兵，遵令。这人马就进了城了，曹仁、曹洪和许褚都到县衙里边安歇。这些曹兵都累坏了，跑这么远的路，肚子饿的呀，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叫，他们都纷纷的抢房子埋锅造饭。等把饭吃完之后，天已经黑了，都惦记早着点歇着了，因为明儿个还得追刘备呢，现在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曹仁、曹洪等人就在这县衙中大摆开了酒宴了。天到定更啊，忽然风起来了，这风还真挺大。这些曹兵一想，嚯，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还不错呢。天到二更，城外埋伏的刘封、关平一看，差不多了吧？啊，现在二更了，射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好家伙，乱箭齐飞呀！这箭射的城里来，砰砰砰，落的房子上，这柴草都又扑的一下子就着起来了。有人来禀报曹仁：“启禀将军，城关火起。”嗯，曹仁喝得迷迷瞪瞪，一听什么火起，那准是军校造饭不慎，大概是做饭时候不小心起了把火，这也用得着大惊小怪。他这话还没等说完，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城中又有几处火起。” 好， 曹仁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呀，不好！城里边等时间是一片火光冲天呐。有人来禀报他，说是只有东门火小。曹仁一听，快出去呀，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曹仁打马扬鞭，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东门火势不大，可是外边有埋伏啊。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他按着军事的吩咐，没有迎头截杀，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然后是一声炮响，由后边就杀上来了。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就死伤无数。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怎么得手啊？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准是曹兵，不带错的。这通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哎呦，可见着水喽！那马先急了，一匹一匹的就往这水里跳。是马鬃也着了，马毛也了了，马尾巴也烧了。那马一见水，他也明白啊，马有马心，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治住，他就往这河里跳。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打算把身上这火弄灭喽。 哎呦，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这就乱了套了。这是不是正好天骄三鼓？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哎呀，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军师神算，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他急忙传令撤布袋，把这口袋一撤呀，哎呦，那白河水憋的呀，多少丈高啊，这一撤口袋，哇，这一下子这水就下来了。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十之八九都成了河漂子了，都不会水呀，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哪儿水浅往哪儿跑。哎，就渡口这水比较浅，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河奔。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有人禀报三将军啊，曹兵败过来了，您看呢，嚯，整个河道都是人了，又飘着的，有站着的，还真有几个会覆水的呢，这可怎么办呢？杀呀，点炮。哦对，打。三将军横枪立马，曹仁休走，你家已得将军，在此恭候多日。许褚催马就过来了，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许褚是无心恋战，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他那3000铁甲军呐，现在还剩200多人了。许褚早就泄气了，心说我呀，我夺路逃走吧。他抢了一条路，许褚败下去了。张飞领着人马往下杀，这时候在城里头放火的那些以及关平、刘封、糜竺、糜芳带着人都上来了。军师孔明太会用兵了，就这几千人马叫他给调动的，简直是草木皆兵啊！曹军几乎都吓破了胆了，曹仁、曹洪落荒而走啊，直败到天光大亮，他们这才把马勒住，互相看了看。哎呦，上回说呀，火烧博望坡，说的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曹仁、曹洪还直撇嘴呢。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文武众将保着玄德，带着百姓弃了新野，直奔樊城。玄德到樊城了，曹操那气的呀，差点炸了肺。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曹仁没脸来见他了，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儿。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操气得直跺脚啊，哈哈，诸葛村夫啊，你连用火攻篇呐、啊、看来你是把孙武子13篇全都吃透了，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烧完了博望，烧新野，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这还得了？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我兵凑100万，日灭枭雄，非把刘备灭了不可。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了，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是鸡犬不留。他刚要传令兴兵，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丞相且慢， 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丞相您受天命，兴义师取荆襄，灭刘备，征讨孙权，所谓者百姓也。今日如果土平樊城，鸡犬不留，民必生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哦，曹操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令旗放在桌子上。刘先生，那么以你之见呢？以学生之见呢，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如果他纳首归降，您应该封赏刘备，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如果刘备拒命不降，他不听您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去兵征伐，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我叫他投降他不降。此计甚善呐、曹操连连点头，这是个好办法。那么刘烨先生，你看派谁到樊城去说劝刘备来降呢？谁去合适啊？丞相，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军中现有一人，此人十分了得呀，不单才学过人，而且与刘备至厚。把曹操吓一跳，什么？心说我这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那我可得注点意。什么人？就是那徐庶、徐元直。哇，曹操一想，刘烨你真聪明，这个人选太好了。不过曹操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了？徐庶当初啊是叫我由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他不愿意来，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这便如何是好？不能叫他去。刘烨摇了摇头，丞相您只管放心，您就放心大胆地叫徐庶去，没错，他非回来不可。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特别刚强，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徐庶哪受得了？他到那会儿说成了也罢，说不成也罢，他准回来。丞相您就叫他去吧。好好好，来，散帐。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然后告诉刘烨，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早上同事点了份早餐外卖，猪肉白菜饼外加一碗鲜肉小馄饨，花了19块钱。我说换一家外卖吧，一份早餐花了20块钱也太奢侈了。 哎呀，你说你。 他说呢，这都快过年了，街上连早餐车都没有了，能点上早饭吃啊都不错了。 没有早餐车也不能够忽视早餐的营养。打开冰箱，拿出一根大海参食材，抓上一把小米，切一点葱花姜片，放点油盐料酒胡椒面，炖上半小时，香糯鲜美又爽滑的 海参小米粥，全家老少都能吃。要是分成两三天吃啊，这满满一大锅的海参小米粥成本只要15块钱、 嗯、 这个春节您还担心没有营养早餐吗？ 是的，马上就是春节了，全国各地的物流即将停运，所以呢今天明天是想购时间最后两天，为您推荐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了。 是， 如果您也想在春节前花15块钱给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的话，想要花15块钱品尝一下地中海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的话，今天的机会再错过就真的没有了。 是，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场上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海参，每盒是200克40多根，本档活动当中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 对， 划下来每盒只要666块钱了，每根海参呢、啊、才15块钱。 不仅如此啊，最后两天的推荐，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套组的朋友，每个人都能够免费获得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不用插电，直接炖煮，24小时之后呢，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没错。 另外呢，还有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也是免费赠送。4斤半重，2米乘以2米3的规格，有礼袋包装，春节送人自用，都很大气。 对。 那3盒野生海参加上2件重磅的新年礼物，一共这个年货套组在我们享购的年货节专档只要1999。 是的。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了，所以听到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3710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今年工作第一年，姑姑小姨家肯定要去拜年的，还有2个新年礼包，挺不错的。 嗯。 9751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一想到春节放7天小长假呀，就好开心啊！ 啊， 可以好好陪陪爸爸妈妈了。 是啊。 当然了，新年礼物也不能忘记了。还有2238的朋友订购了8套啊， 嗯， 说一年忙到头，回家总要给亲戚朋友们捎点礼物回去。只是今年啊，我年三十要加班，海参能在春节前到家吗？ 没问题啊，3天之内肯定为您送货到家，绝对不会耽误大家的春节安排。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春节前的最后2天物流配送时间内订购成功，否则您只有等到这个春节之后再见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建议大家千万别犹豫，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让您的年货海参先回家。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看一看周围啊，街头巷尾、商场超市，处处都是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喜庆场面。早餐车没了，小商小贩回家过年了，春节单位放假了，北京城里少有的安静和畅通。妈妈的年夜饭早就准备好了，爸爸已经在楼下等了许久，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事情。 是， 别着急，回家的新年礼物早就已经准备好，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鲜芋仙野生海参，再加一只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新年套组活动只要1999元，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春节配送，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是满线状态，1146订购2套，3750订购3套，0179订购1套，还有8475订购6套。您放心，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年货的朋友，我们确保您春节前一定收到年货。今天明天是春节前的最后2天物流配送了，错过了那只能够等到2018年春节之后。3盒野生海参加上2件重磅的新年礼物，一共这个年货套组在我们享购的年货节专档只要1999。 是的。 所以说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祝您春节愉快，全家安康，我们明年再见。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世事如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工分不大，徐庶来了。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 袁迟啊，你坐下。近来身体怎么样啊？ 徐庶纳闷儿，曹操军务这么忙，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这里边准有文章啊。徐庶看得出来，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啊，急得都冒了烟了。本来嘛，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把他给烧了，他不亦乐乎。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准有事儿。还行，丞相，您真关怀我呀。哎，元直，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给办一办。丞相，什么事啊？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将樊城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可是我转念一想，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征孙权，灭刘备，我为什么呀？我为的是黎民百姓。我捉刘备是应该的，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我生此怜悯之心，所以我想请袁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绝不能亏待他。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我不记仇。如果刘备不来归降，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袁直啊，我非常器重你呀、啊、也相信你准能劝说得了刘备，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望袁直勿负重托。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你别给我耍花招，含义就是这意思。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徐庶微微一笑，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元直，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怎么能够说不成呢？望君好自为之。说完了，曹操进内帐了。徐庶一看，那我就去吧。自从许都出来之后，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也想念诸葛亮，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诉诉这离别之情。哼，我给你劝说玄德呀，曹操你等着吧。袁直更衣，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哎呦，把玄德给乐的，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袁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杀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 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了。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您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我太想念您了，也没个时间，没这么机会来看望看望，曹操也不让我出来呀。这次呢，我是奉官而来，不是私自交往，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了。孔明笑了，哦，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元直一听，哎呀，亮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只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元直，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您就在这儿吧。哎，元直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元直。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元直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人马将至，不可耽搁。元直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哎，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元直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曹操。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徐庶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徐庶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 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啊。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巧悦，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啊，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西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这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到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玉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西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从早到晚呐，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呢，这通运呐，没头没脑啊。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呐，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加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市，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头乱了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啊，这能打仗吗？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送回去吧。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哎呀，三弟呀，怎么能往回送呢？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欲君我投江一死呢。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刘备啊，不是真想着跳江寻死，他也不是在起哄。那刘备这干什么呢？ 他是在收买人心。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是直奔襄阳。来到襄阳城前，玄德在马上举目一看，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城上遍插旌旗。玄德得叫官呢，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西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的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了，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敲梆子，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呀！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把玄德给抢回去了。不然呢，今天是不死带伤，人家不让进，玄德呀还央告呢，蔡瑁将军，你不让我进城行啊，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呢、啊、蔡瑁一听放百姓，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一个也甭想进。就在这时啊，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匹夫蔡瑁，你这个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君子啊，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百姓来到襄阳投你，你怎么会拒不开城呢？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哎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在城门口这出现了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啊，手里提着一口大刀。此人跳下马来，站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冷眼这么一瞅啊，哎呦，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面如虫草，是黑眉长髯，就是眼睛大点儿，不是凤目。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来接刘备来了，当时是斩官落锁呀。蔡瑁一瞧，哟，魏延反了，快用箭射他，刷刷刷箭往下这么一射，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正在这时候，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好你魏文长啊，你敢以小反上，辱骂蔡瑁将军，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当时二将刀枪并举，马走盘桓，就打到一处了。孔明先生一看，这可真是一个实在难得的好机会呀、啊！主公，请您兵进襄阳吧，城门开着呢，此时不进城更待何时？三将军张飞一听，哎，军师说的对呀、啊，大哥您随我来吧。跃马摇枪就要往里上，让玄德给制止了。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了。 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他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一下子就是千八百人呢、啊。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再投他处吧。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啊！稍迟一步，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孔明当时这么一急，主公，我们只好走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哪儿啊？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啊！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哎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了。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儿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也许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关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 传奇出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 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 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首级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王将军啊，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呀、啊。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啊。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哦，能吗？ 怎么不能呢？ 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 哎，公子， 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 舅父啊，我这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 什么事儿啊？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 哎呦，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他怎么祸主啊？这不是祸乱人心吗？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维全听见了，呸！卖国贼蔡瑁，谁是祸主之人呢？就是你！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说着，他就把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正在此时，蒯越来了，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曹阁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哟，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膝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见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曹操吩咐与将军砍坐。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吧，给丞相一吉命，丞相非火了不可呀、啊！你这什么样子呀、啊？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 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不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啊、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冒染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 哦，蔡将军，荆襄共有多少军马呀？ 哦，回禀丞相，有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共28万水陆军马。 战船多少？ 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2扇板。 好嘛，全说了。 钱粮怎样？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 啊，哦，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100万，也够支付一年的， 就够您吃一年的。 曹操心里这高兴啊，心说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这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 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 就是我。 哦， 蔡将军在。 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 遵命，遵命。 蔡瑁都要跪下了。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散厅了，这一散厅，荀攸过来了。 丞相，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 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奴艳悲喜，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啊、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啊、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 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呢、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鼓，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待曹丞相有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上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 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吧你。刘聪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聪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刘聪，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不不不，丞相，您要看我做这个荆州主不称职，那您也得把我留到这儿。我愿守父母之故乡，不愿远离此地。 曹操生气了，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乞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儿是我的腹地呀，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把他蹲到那儿就得了。现在曹操要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都没敢朝。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有一个局长啊，他呀下片去查卫生，一个局嘛，局属啊，这个干部领导啊，一个局下属单位很多，到节年的日子，他必须要下片走一走，转一转，看看节日气氛搞得怎么样，看看卫生搞得怎么样。这个局长就到各处去转一转，查查卫生。这局长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一个宾馆，一个招待所，到这宾馆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呢，好啊，很好啊，搞得不错嘛，啊，经理啊，经理带头干啊，很好啊。一看其他呢，女职工们呢，拿着掌柜擦炉挡挡，也是忙得手脚不停。局长很高兴，好好好好好好，很好啊。局长这么搞吗？这经理呢就吞吞吐吐的回答，啊，局长，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是这样，很好吗？啊，搞得不错了，很好。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哎，局长，局长，你会是客厅，客厅，客厅休息，客厅你先喝茶，你出去。不不，我到厕所，我去接接小便，接小便。要接小便，这不能不让去呀、啊。好，好，好，好，你跟我来，经理带着，局长会跟着。哎，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推门就进，迈大步往里闯。刚一进去，这里边，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柳蝇，拧成一股绳，像龙卷风。 往身上撞。局长刚一进去，苍蝇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哎呀，这什么板子？你们这个苍蝇，这个卫生台这不太出问题啊？这太不像话了吧？啊，哎，局长，你休息会儿，一小时以后您再来，你会水，你先喝茶，你抽烟。哎呀，这个卫生，这苍蝇这怎么搞的？这我不喝茶，不要茶，不要喝茶，不喝茶。你们这不经常这么搞卫生，不抽烟。哎呀，你们这个烟也不好，不抽。到厕所接小便。哦，行，还得接小便。好，你跟我来。有来了。 有来了。 这那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不像刚才了，刚才迈大步往里闯啊，这回不是，慢慢腾腾，稳稳当当，一点一点的推门。推门进来一看，一个苍蝇也没有。啊，还好嘛，啊，好的不错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嘛，啊，好，我接个大便。局长，你这接大便，你接大便，你要拉你快点拉，一会儿苍蝇可就回来。苍蝇在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我还怕你这么祝寿，我怕这寿字。你别叫我80岁了，我谁知我瘦高，你长寿，长得细长挺瘦，这不就这意思吗？越长越瘦，我就害怕这样。我喜欢胖人，其实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不这么样，我小时候胖，圆胳膊圆腿，小胖子。我小时候那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就黑小孩，多好，几岁啊？好。大的是因为什么有病了，这4岁时候生病到医院了，动手术，开刀大出血呢，始终就缓不上来了，得了，瘦，一直瘦到80岁还怎么瘦。有人问小时候开刀什么病治得这么重啊，开刀什么病啊，他不说呢，痔疮。你听着还奇怪，4岁长痔疮。哎，对了，这是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了，是吧？这个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说我这80岁，这观众对我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算抬爱、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啊，我也是尊敬。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或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80岁，这人60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找老大爷，我就怎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让老人坐，您先坐，就说不坐，我前面是下来，我前面是到站，您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别等着，别等售票员喊，哪个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傅先生，或者残疾人，架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就坐，就是，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人售票员喊，哪个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坐着，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了，那都不坐，没人了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走2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显着肚子上来，

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啊和姚老师继续结合着季节养生相关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介绍。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说起这个如何啊讲季节养生啊，说具体一点啊，如何过好冬天，是不是啊？一个呢，首先加以保护啊，别受到伤害啊，这是个前提。二一个呢，在这个季节，怎么样去增强我们的体质，是吧？从宏观上我们就这样认识，是吧？你就运动到什么呢？发热了就打住了，你千万不要运动到什么呢？是吧？去运动到出汗。你又运动到出汗这个程度，是吧？那个运动员我们就不说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 我们说的 一般 的人，咱说一般人。那你出了汗以后，这毛孔都张着了，这时候你不能够，是吧？不然的干什么？停止运动，是吧？得让它慢慢的落汗， 对， 是吧？你觉得出了汗了，太热了，不敢运动了。运动完也累了也热了，你马上嘎噔一停止，坏了。你运动为了什么呀？为了增强体质。结果呢？ 为了保健呢？ 结果是因为你突然停止，是吧？因为你出了汗了，突然停止运动啊，很容易受风邪。 伤不伤了？ 这就跟大家提的什么呢？到冬天，首先第一个就姚老师说了，冬天什么特点？寒呢？好，你就记住这个就行了，是吧？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重点说是调吗？ 对， 调什么？调寒热啊！你出门要穿多少衣服？你出去干什么去？你说我去办事去，你要考虑了你多长时间啊？不要被冻透了，你看，是吧？你是运动去，是不是？千万不要寒，是吧？出了汗以后。是吧？不要马上，是吧？要捂不严了，别受风受寒，这个都非常注意。另外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室内室外这个温度，是吧？室内热，室外凉，你早晨起来，你必须把活动开了，然后你再出去，这不清楚了吗？是吧？一步一步的都跟大家说到，第一先说室外，第二咱先说室内，从室内到室外。我们知道了，是吧？在出去时候，我们必须把身体气血调动起来。实际上呢，调动气血是调动什么？就调动人抗风寒的能力。 对， 把它调动起来，你活动起来，你再出去是一个感觉。你从被窝醒了以后，你就往外跑，又是一个感觉。是不是？ 对， 这感觉是不一样。最终的感觉是什么？从被窝出去之后，一见，是吧？迎面今天正好刮4-5级风、5-6级风，是吧？哟，突然感觉到非常，为什么？你也没活动开，是吧？另外你还没吃早点，醒了你就从被窝刮了，洗把脸就出来，那不就容易得病吗？ 对。严重的马上就喷嚏出来了。 出来了，快极了。是吧？这样的天气确实。所以这是第一个。 啊，室内和室外，啊，不光是这个了，啊，室内，啊，咱说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层次要清楚点。说室内有没有？啊，也有一个寒热的问题啊，有，啊，室内也有。说室内怎么还有啊？对了，啊，你不能在屋里啊，是吧？老是那个温度，哎，你在屋里的时候也要注意，干什么呀？啊，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清新。 对， 你也要开窗户。 嗯，也要通通风。 通风， 换换空气， 是不是啊？你咱不是讲养生吗？讲科学的生活吗？啊，哎，你说我身体不好，上了年纪了，是吧？哎，门我不出。啊，窗户我都不开，啊，你以为这个就给自己加保险了吗？错了，因为你呼吸的全都是，啊，浑浊的、污浊的这个空气，是吧？你没有换室外的新鲜的，这样对你身体、对你的健康也是不利的。 对， 是吧？所以这一换空气，是吧？你要开窗户，你开窗户又有个温热的问题。又有个寒热的问题， 外头的寒就进入了室内，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思想，我们说这条，是吧？我们给大家怎么把它说细了，是吧？不是简单的，一说寒热，大家到天凉了多穿点衣服，啊，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哪那么简单？ 对， 是不是？哦，我们在家里要注意，怎么注意？你老坐着，它就发现凉， 嗯， 是吧？哎，你上了年纪，他本身阳气就不足，啊，他就不愿意动，越不动呢，他身体叫着越凉，是不是这意思？ 因为运动会产生 啊，越凉呢，他就蜷缩，越蜷缩他越不愿意动，很多人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讲是吧？有些上了年纪，啊，哎，这外边气候比较凉，或者下雪路不好走，或刮风了，我们不出去，但是呢，在家里。也要呢，把家里的空气，是吧？一天最少是吧，一次到两次，啊，应该是两次。 早晨起来开一次窗户通通风。 那你还看情况，你要早晨有雾，你还不能开窗户。 对， 你看看， 嗯， 它随时，一般情况说，啊，早晨开一次窗户，是不是？这是一般，它还有二般的，为什么要调呢？那你又固定早上开窗户，那还需要调吗？都不需要调了，啊，你到点就开窗，不是的，你看外面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哦，早晨起来，是吧？起来之后我们活动开了，是不是？活动开了，这该把五步操的都做完了，该扩胸的扩胸，该搓脖子搓脖子，该喝水的喝水， 嗯， 啊，哎，整个气血活起来了，这时候你就可以适当开了。这时候外边气候凉，你开窗的时间大大就缩短了。 对，不能太长。 不能长了，哎，有个三五分钟是足以了。 对。 而且那是外边必须最好是太阳升起来， 嗯， 外边没有什么，没有这个雾， 嗯， 雾霾嘛，现在讲这个雾霾就是空气质量特别低，不好。没有时候你开窗，是吧？我呀不都不敢开，怎么样？我不见不得风。哎，那你又得需要调，怎么着啊？厅里开，你在卧室里，啊，卧室换完了啊，就是这个外边的空气换完了，然后你从卧室再出来，哎，在客厅里都换完空气，把窗户关上，你再出来， 再从开始活动， 对不对？你还得活动， 嗯， 是吧？因为呢，开完窗户马上这温度就降了， 对。 哎，你就需要活动。这时候呢，室内的卧室了，你再开窗户，把门关上，啊，这样换空气，你这不就啊，年老体弱的，不见风寒的，又把空气放了，又换了空气，而且你还不容易着凉，这就需要精心的去调。 对， 啊，你看调分多少层次？ 嗯， 啊，分很多层次，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调寒热，这是说我们穿衣裳。啊，这个室内啊，啊，室外啊，这个空气调寒热，还有一个饮食调寒热了，是不是？ 是的， 这个饮食调寒热呢，很多人你不用说了，这很多人一到天凉以后，这个肠胃就不适，为什么呢？啊，他胃寒呢， 啊，他胃寒，是不是？这就是啊，吃寒凉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伤了 阳， 伤了阳了，啊，这时候呢，气候又凉又寒，所以呢，很多人肠胃不好。这时候你吃东西，那要格外小心了，啊，这也是包括在寒热之内。那怎么样呢？吃什么呢？啊，哦，你是肠胃虚寒，就是我们常说的，多用点姜， 多吃点发热的， 哎，发热的，啊，这个姜啊，就是发散的，啊，散寒，这个就不错，啊，炒菜，搁点姜，做汤， 放点姜， 啊，放点姜， 嗯， 啊，喝着呢，这个直接你就喝点姜汤水， 嗯，还可以直接浇两片姜， 哎，都可以， 嗯， 过去有一种闽姜。 现在也有， 也有是吧？ 对， 对胃寒的人，啊，这个效果不错。 对，就当零食吃。 哎，对，当零食吃就行了，这是调寒热啊。另外还注意，还有什么呢？热的和凉的别混着吃。你看，咱们既然说这个，啊，寒和热的问题嘛，要注意啊，特别是油性的东西，啊，这千万不要吃凉的。是这样吧？ 是的。 那有的拌凉菜， 嗯， 啊，拌凉菜有时候呢，凉菜怎么样？你发现凉菜都搁什么？搁姜末。 对。 哎，你这个这都是，有的人不懂这样做饭，他不知道哦，这个姜要佐着点。你看那个吃很多海里的东西，你发现 都要放点姜，也是佐着点。 哎，就佐着点，这就清楚了，这都得需要调， 嗯， 是吧？第一。我们给大家说的是调寒热，啊，调寒热，因为呢，首先它特点就是凉嘛，冬天就是凉嘛。二一个，这个姚老师也谈过了，谈作息，啊，作息时间也变了， 对， 啊，中国养生保健的传统说的非常的清楚，啊，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什么叫天人合一的思想，啊，我们人的行动要跟着大自然，啊，这个环境。 是同步的， 同步， 嗯， 哎，你得适应嘛， 对， 是吧？你要适应环境，如果你不适应环境，那环境会对你的健康就造成伤害。 对，你得融入到环境当中去。 哎，你在融入这种环境以后，你感觉到身体舒服，心情愉悦，这个对你健康特别有好处。 对， 啊，你融不进去，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时间长了，身体。啊，超过了承受的底线，那他就不舒服了。 对， 不是功能降低，就是功能紊乱，最后造成疾病。 嗯，疾病就是这么发生的。 啊，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情况，那么什么作息啊？就是你看冬天它就是睡得早，起得晚， 睡眠时间长， 长了是吧？长了，这就是作息，是吧？我们要知道这个，啊，要了解这个情况。你看夏天一样吗？那夏天就不一样，夏天还要起得早，还要睡得晚。 对， 我不说了吗？精气神这时候养，得养不得养？ 得养， 还正得养的时候， 嗯， 啊！但是呢，你必须得静下来才养，才能够养神，养精蓄锐嘛。你心不静是不行的啊。所以冬天属阴，阴主静，哎，这些都需要你调啊，特别是到晚上时候。是吧？你更得需要调。我们有些人呢，这个调的意识没有。为什么我们专门把它立个题？ 就是警示这些人。 是吧？很多就是我们的生活，人们的病怎么形成的？后来一招，这个先天的多少，哎，环境造成的多少，遗传造成的多少，是不是？ 对。 现在都分开，分到最后，由于我们个人的问题，好一看，因为个人的。啊，这个饮食啊不科学，生活不规律，造成疾病高达 60%。这数字就太说明问题了。啊，就说我们在适应这个生存、生活、生产、学习活动当中啊，就不能和这个环境啊和外部的条件干什么融合啊，使我们的身体处于什么呢？啊，不舒服这种状态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就需要调，是吧？调到什么呢？调到这儿 我们从事什么吃也好，运动也好，寒热也好，都按照我们身体的生理规律、生理的要求来去办，这还容易得病吗？这就不容易得病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讲呢，这60我们是可以消灭的，你如果注意了，我们这个疾病在临床上能够减少60%，哇，这是一多半的病都能去除了，是不是？这我们就清楚了。调说有些人就违背这个了，冬季正好是养精气神的时候，是吧？就应该早睡，就应该晚起，但是我们有些人呢不行， 做不到， 做不到。如其啊，我们这回要谈到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和过节就挂起钩来了，是不是？为什么挂起钩来了？一过节人们还能早睡吗？ 不能了。 不可能。是不是？不可能。所以呢，不过节时候有的人呢生活还非常规律，我到点就几点，是吧？我开始表了，是吧？吃饭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泡脚了，然后泡完脚我做按摩，做按摩哦。我在10点左右我就睡着了，是不是？ 对， 人挺规律。人这一过节，哎呦，盼望儿子来呀，盼望闺女来呀，有的在外地呀，有的在国外呀，好几年没来呀，哇，这盼一盼，马上一兴奋，怎么样？还没来了，你这生活规律就打乱了，是不是？你就睡不着觉了，是吧？所以有些人来了以后，是吧？咱们我就说了，别为了过节而过节。怎么样的按着这个什么呢，给我们的身体，不让我们身体分两方面，一个呢心理和身体两方面，千万不要受到呢损伤。这是我们过节得有个底线，我们通过过节感觉到心情愉悦，亲情嘛，是吧？友情嘛，营造这种气氛非常好，是吧？高高兴兴，是吧？欢天喜地，是吧？挺好。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注意，就生活规律。我们现在特别细化了，非常的细化了，杠了。晚上睡觉不得超过多少？ 11点。 不得超，11点就应该睡着了。 对，11点之前必须睡觉。 就应该睡着了。这个是按照科学来的，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哪个政府部门规定的，是不是？这是什么？根据我们人对自身生理的探讨，就是生命的奥秘，我们探讨出来了。人在11点进入什么循行当中，进入了胆， 对， 是吧？就是11点，1点呢到3点进入了 肝， 正好是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时候。你必须是吧，你不能瞎忙活了，你要静下来，肝胆要工作。一些白天呢你吃喝呀，包括你吃的东西喝的饮料包括你吃的药等等这一系列这肝开始新陈代谢，该解毒的解毒脂肪吃的多了，该加工的加工，该合成的合成，是不是？你就别乱来了你就给我们身体营造一个什么人家上夜班你就应该听着， 对，给身体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了，这个我们不讲了吗？什么叫养生？这就回到那个养生那题了。你得顺着我们机体的这个生理规律来办事儿。 对， 所以这就清楚了，什么叫生理规律，告诉你了，明确的给你指出来了啊，十一点之前啊睡觉，十一点已经睡着了啊， 这样的就有利于肝胆正常的工作， 没错啊，是吧，这就清楚了，你又长期这样你就不行了，是吧，你就影响了肝胆这个啊新陈代谢了，你影响了这个加工厂了，化工厂了，也影响它的解毒能力了， 对 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所以这情况你得慢慢，我们也是后来也不是天生知道的，也在不断的去学习， 嗯 啊，人类也在不断的去悟我们自身怎么就使我们这身体就健康了，怎么使我们身体不容易得病，是吧，哎，我们去探讨人这病啊，它是怎么样就形成了， 对 啊，你到十一点你不老睡觉， 嗯， 这慢慢就影响我们的肝胆啊，这些功能，这个肝胆功能怎么样降低了，最后紊乱了啊，你干扰人的工作呀，你一天两天没关系，偶尔是吧，你经常这样是不是 日久天长就对身体造成了伤害， 乱套了吧， 对 啊，一旦我们的生物钟整个这个机能都乱套了，你再修复的时候那么简单吗， 没有了， 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尽量你不要破坏它， 嗯， 但是我们有些呢无意识的，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过节，就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有些人呢，一过节以后，哎呦坏了，啊，儿女一走啊，这个节过完之后怎么样？出现节日综合症了， 对， 是吧？上班了出现是吧？疲劳啊，不带劲儿啊，萎靡啊，不上班了他也出现这情况， 对， 他也感觉到不适应了， 节也过了，年也过了，病也来了。 对，所以我们把这些情况作息给大家说清楚了，是吧，你看有时候一过节的时候光踩呀买呀做呀， 对， 结果一忙活早点都没吃，你看， 嗯， 是不是， 一忙活晚饭也没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不是，有时候他不到底这个点儿都乱套了，一过节这个点儿几点吃饭都乱套了， 嗯， 其实啊这就在过节时候才考验了啊，我提出一个，过节时候真正考验我们，在养生保健，你坚持的好不好？你做的是不是 做好不好， 到不到位？ 规范不规范？ 哎， 到不到位？ 平时你都好说， 嗯， 啊，这到过节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对， 实际上大家有这意识是可以调过来的， 嗯， 是不是？你首先你先把早点吃了，再干什么？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所以这是。啊，我们说调喝调作息还要调的很多了，这个调饮食是不是啊， 调饮食，调起居，调节运动量， 一系列的吧，咱们大家啊给大家这个都提示一个是过节都需要这个，另外呢不过节啊，我们说冬季啊它也是非常适应的，是吧，这就是结合起来啊，我们要把过节这个点出来，希望大家呢过一个健康的节，幸福节，快乐的节，是不是， 是的， 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

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生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生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生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哟嘿， 咿呀！ 一见六六一声吼，风声吼吼人声吆，一见六六一声吼， 传一曲天荒地老。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